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闭上眼睛贴着你心跳呼吸，而此刻地球只剩我们而已。你微笑的唇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芳宇带给我们的《爱你》。这首歌呢，也是偶像剧《翻糖花园》的片尾曲。那陈芳宇呢，也是因为这首歌呢，被大家所广泛的熟知了。那最近呢，他又去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啊。OK， 这里是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春辉啊。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轻松的、愉快的音乐，特别适合夏天的这个时候啊，一个人在海边吹着海风听这首歌曲。

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 春风十里不如你，这句话呢出自冯唐的三十六大里边的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啊，多么浪漫的一首情歌，对不对？有没有打动你的心呢？我相信你的回答一定是肯定的。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吧。那下面呢要为大家继续推荐有 power 的能量单曲。那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薛之谦带给我们的一首歌，讲的是肆无忌惮。那这首歌曲和陈奕迅的红玫瑰呢有异曲同工之处吧。那都唱的是在爱情里面被爱的那个人才会肆无忌惮，才会有恃无恐。所以呢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唱的有没有你自己的故事，来自薛之谦肆无忌惮。 角色侵占主题略荒诞，理由太短是让人不安，疑心惨淡却无比期盼你的光泛圆满，别让纠缠显得孤单。你肆无忌惮，你急着闹翻，用词刁钻，要管又敢，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我顺其自然，我表现勇敢，不缺填满，随意调侃，爱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自愈的快感。

街角的咖啡厅挂满了糖心温柔的清晰， 看你眼睛心跳的频率就像是距离， 你在靠近，整颗心却越到北极， 玻璃糖盒子里的关心，被选中的游戏，透明的爱意， 太手里像一场轻喜剧，在时空里继续完美的剧情， 整个星球布满了水晶，熙熙攘攘人群和身边的你，找不出原因，三心二意，奇怪如此着迷，小声的指引，整个星球布满了水晶，熙熙攘攘人群和身边的你，找不出原因，三心二意，奇怪如此着迷，小声的指引。 听到这样很甜蜜很欢快的旋律，有没有一种在谈恋爱的感觉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徐梦圆还有冯提莫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玻璃糖。那冯提莫的声音呢，总是很清爽干净也很明亮，那徐梦圆呢，他的编曲的功力呢是非常的强大，那在之前的一档很火爆的综艺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大家认识到了他的强大的编曲能力。那么这一次呢，他和冯提莫两个人合作的这首玻璃糖呢，结合了两个人的优势，所以这首歌呢一定是更加的出彩更加的好听的，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推荐给大家，叫做是玻璃糖，如果你喜欢的话请奔走相告哦。好了，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全新的暖暖单曲，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继你要的全拿走广受好评之后，胡彦斌推出了续篇，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歌曲描述了一种痛快分手的全新爱情观，宁愿自己痛苦也不要顾及面子互相拉扯了，痛快分手或许更对得起曾经的深情，太在乎尊严和形式终究敌不过分开的宿命，与其谁都过得不开心，倒不如来个痛快，当断则断，这是胡彦斌的反情歌态度。 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胡彦斌，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 怎么锻炼心跳一点一点跑偏，原来我们哭过笑过爱过都夸张了点，沉默反而太过明显，空气都在学会收敛，都没聊到那两个字都还以为一切只是错觉，分手别的顾及体面，给我一张盖的天无需可怜，反反复复做的心酸，把你画的清楚，也怕到最后成了习惯，爱不得不想成全，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难，却不让我分担一半，爱不得偏要为难，恨不得一拍两散，舍不得你努力不得，最后还要我承担是你配的，或是我觉得，或许是因为疲倦，或者感到不安，对不起，也不如你偿还，不是不可承担，许多面向是种的勇敢。难道真的没有谁错谁对？我想起初次见面，如果重新再来一次，我愿不愿意改变？ 怎么多年醒着一点一点跑偏，原来我们哭过笑过爱过都挂在那天，沉默发太过明显，哦，空气多的学会收敛，当没了大那两个字都还以为就自私妥协，分手背的孤寂体面比我一层盖的点无需可怜，根本不不得的心酸，但你坏的迁就也摆到最后成了习惯，爱不得不想成全，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让全部让我分担一环，默许是因为疲倦，不能感到不安，不计较不计惭愧，不说不敢承担，心中的想象走得勇敢。Yeah yeah yeah yeah， 看到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让，舍不得我分了一半。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想问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人呢？明知道你们不会有结果，明知道你们有一天会分离，但是呢还是想奋不顾身的拉住他的手，陪他走完这一段路啊。所以呢这个世界上更多的是事与愿违，那就像下面要为你推荐的这样一首歌，差一步中唱的差一步美满就牵着手走散。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大壮带过我们的差一步。 你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在不经意间挑战了对方底线。差一步美满就牵着手走散，差一步掉进深渊无法生还，不甘愿人生苦短，可谁都不是神仙。差一步来晚就更换了床单，差一步为你挥霍所有温暖，忙乱的四处挑选，在夜里偷偷想念。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各自盘算，在不经意间挑战了对方底线。差一步美满，就牵着手走散。差一步掉进深渊无法生还， 但愿人生苦短，可谁都不是神仙，差一步来晚就更换了床单，差一步为你挥霍所有温暖，忙乱的四处挑选，在夜里偷偷想念，差一步美满就牵着手走散，差一步掉进深渊无法生还，不甘愿人生苦短，可谁都不是神仙，差一步来晚就更换了床单，差一步为你挥霍所有温暖，忙乱的四处挑选，在夜里偷偷想念， 歌第一句出现之后呢，恍惚就让人感觉到好像是李宗盛的演唱啊，所以呢有很多人以为这首歌是李宗盛的，真是个乌龙啊。好吧，在这个世界上呢，有遗憾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正如呢有句话说，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那生活当中的麻烦事呢是一个接着一个，你按下葫芦却浮起了瓢，麻烦和快乐呢总会是孪生姐妹的，那只不过快乐到来的时候呢你不会憎恶它而已。好了，冷冷月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啊，想说不管到了什么样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了我们需要洒脱的过自己的生活。我是春晖，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明天再会吧，拜拜。 下去都天亮了，